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12月21号星期二，今天也是冬季的第四个节气啊，冬至节气。那么进入冬至，今天的阳光依旧啊，气温略有下降，最高气温呢在7度左右，但是受冷空气影响，夜间云量增多，是多云转阴的天气，空气干燥，也请大家及时的补水保湿，注意用火用电安全，随时关注气温走势来调整着装。具体天气情况是，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0%。总的来看，今天白天天气晴朗，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夜间呢，云量增多，要注意保暖。那如果今天有空的话啊，可以去，买点这个饺子皮儿啊，回家弄个半个饺子馅儿啊，咱晚上包顿饺子吃啊。冬至不是讲究要吃饺子吗？好，那今天科创中国科创在线部分带大家关注的资讯呢，主要包括中国天眼已开启多出成果、出好成果阶段，天津深入推进全域科普，首个温室气体观测网基本建成，西部数据交易中心正式成立并达成首笔交易。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为大家来盘点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科创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日前2021年度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年终总结会在贵州省的唐平县中国天眼观测基地举行。据了解，目前呢，利用 FAST 望远镜观测产生的科学成果不断涌现。FAST 已经发现了509颗脉冲星，是世界上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的4倍以上。另外2021年呢，又有2篇基于 FAST 数据的论文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还有一篇呢入选了美国天文学会评选出的2021年亮点成果。目前基于 FAST 数据发表的科研论文已经超过120篇，引用590多次。而下一阶段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将加快推进射电天文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天文台台长常进表示，在搜索脉冲星方面，2年多来 FAST 已经发现500多颗了脉冲星。 FAST 运行团队呢，将会更加高效地运行 FAST， 让 FAST 处于一种高水平的运行状态，深入研究中性氢巡填，还有包括快速射电暴等诸多领域，力求在这些前沿科学方面取得重大突破。那之前我们的节目也给大家说过哈，这个所谓的脉冲星呢，就是旋转的中子星，它因为不断地发出电磁脉冲信号而得名。那么对于它的研究和发现，也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宇宙一些人类目前未知的啊一些新的领域。那么我们说好的装备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发现一些新的东西啊，包括宇宙去探索它。那现在有很多的天文爱好者，那么通过对于天文的这种观测啊，通过一些不管是普通级的望远镜，还是一些更高级别的望远镜哈，通过这些先进的设备，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仰望冬日的星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小朋友啊爱上了天文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体现我们科普的价值。那么说到科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2021至2035年啊，这天津市推进全域科普纵深发展，提升全民科学素质规划纲要正式实施了。那么规划纲要对于天津市十四五期间及未来15年推进全域科普向纵深发展，提升全民科学素质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重要举措、保障措施都做出全面规划和部署。通过规划纲要的实施，争取呢到2025年全市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23%，城乡差距、群体差异显著缩小，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制度安排要基本形成，公众对于科学技术的关注度、认知度显著提高。到2035年，全市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要超过30%，科学素质发展总体平衡，全域科普促进城市发展，塑造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品位，增强城市魅力的作用要充分发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做出积极贡献。这是天津市推进全域科普纵深发展，提升全民科学素质规划纲要2021至2035年版啊，是近日正式实施了。其实我们说科学不仅仅是特别的高大上啊，这个不接地气儿的，不仅仅是科学家们才需要研究和了解的，科学其实是非常接地气儿，是深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所以我们提高自己的科学素养，这本身也是个人素质提升的一部分。说到科学，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环境。近日，中国气象局发布国内第一份国家温室气体观测网名录，这也标志着经过近40年建设，国内首个温室气体观测网基本建成。温室气体观测网的建成将提升中国气候变化监测评估能力，持续为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提供数据支撑。那么这次发布的温室气体观测网名录包含60个覆盖全国主要气候关键区并以高精度观测为主的站点，由国家大气本底站、国家气候观象台和国家及省级应用气象观测站等组成。那么它观测要素呢，主要涵盖的是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还有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六氟化硫，还有包括三氟化氮等7类温室气体。中国气象局综合观测司司长曹晓忠表示，经过近40年的探索积淀，我国已经形成大气成分观测，还有包括标校、产品、应用、服务的完整业务体系。那么最终40年的成果啊，基本建成了今天的温室气体观测网。所以这样的观测网呢，也是服务于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的生活，通过这样的数据监测，为我们国家的碳达峰和碳中和行动来提供支撑。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种数据吧。最近西部数据交易中心在重庆江北区正式成立，并且达成了首笔交易。西部数据交易有限公司总经理西阳说，这个中心呢，为买卖双方就提供了一个合规的数据交易场所，在这里可以交易数据包，还有 API 接口、大数据应用解决方案、数据交易服务等等。当天该中心还面向全国挂牌了3款数据产品，包括川渝普惠金融数据产品、中心通道文海大数据产品和国家工业互联网标志解析数据产品。近期还有近30款各类成熟数据产品将陆续在数据交易平台上架，为西部地区的数据合规流通提供市场化的实践经验。据介绍，西部数据交易中心将围绕数据交易全流程，在数据清洗、治理、加工、数据产品建模、开发、封装、数据产品登记认证、合规评估、质量检测、价值评估、定价、结算等生产服务过程中，为交易各方提供全流程的合规性的制度保障。哎呀，这样的一个大中心、大平台哈，交易的是数据。我们曾经以为这种数据都是虚拟的、看不到的哈，或者认为它没有什么价值。但是现在，数据也成为了一种产品，可打造、可包装、可开发、可推广、可应用。 好，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饿了么宣布全面升级骑士保障体系，试点智能头盔，匹配灵活配送时间，拓宽骑士晋升通路。据了解，饿了么正探索线上线下共置的安全保障。在线上，饿了么为复杂配送场景提供更加灵活的配送时间，比如暴雨、道路临时管制、商户出餐慢、联系不上顾客等情况，那骑士呢可以通过人工主动报备的方式申请匹配灵活配送时间。在线下，饿了么呢也正在试点推广智能头盔，智能头盔直接和手机连接，骑士可以通过语音指令来处理订单，在接到用户电话时使用头盔内置话筒进行交流，避免骑行时接打电话引起安全隐患。头盔还内置感应指示灯，可以根据刹车、光线过暗等情况自动闪烁，起到警示作用。这其实对于我们外卖小哥来说也是一种福利哈。那么这两天我也经历了一次，这个外卖小哥给我打电话求助，说是围着我这个小区怎么都找不着门，那么说转了15分钟了啊，这特别的着急，听语气呢都快哭了。可能是不是也是这个订单量比较高，所以对时效性要求也很高，所以他个人是非常紧张，而我在电话这头就不停地安慰他，告诉他这个路怎么走啊，不要着急，我可以等等等等等。总之我觉得都不容易，所以我们在日常点外卖啊，见到外卖小哥的时候也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了。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和人民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的科创访谈、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啊，依然跟大家关注饮食啊这方面的科技创新。首先呢，和大家分享一个数据，日前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数据显示，11月份北京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CPI 环比持平，其中食品类价格呢环比上涨，非食品类价格环比回落。那么在食品类价格方面啊，受到了市场需求的增加以及中央收储政策和生猪压栏等因素的影响，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2.5%转为了上涨11.8%。那么可以说这个猪肉价格对于整个 CPI 的指数影响呢还是比较大的。那这一年哈，我相信很多朋友对于生猪价格、猪肉价格的这个变化也是非常的关注哈，这个感受呢也是十分的明显。民以食为天啊，老百姓的餐桌上离不开这些个肉、蛋、奶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蔬菜、水果。在之前的节目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其实从2009年开始，针对生猪养殖整个产业链条，也就是从生产端一直到进到老百姓的这个菜篮子、餐桌上啊，整个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内容是可以进行科技创新。所以当时在国家政策以及北京地方特色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就成立了技术体系的生猪创新团队，结合不同岗位的这种专家以及实际生产者哈，大家共同的一些智慧，然后更好的助力整个生猪产业的转型升级。今天节目呢，我们继续上周没有说完的话题哈，邀请两位行业的专家跟我们一起分享生猪产业的创新升级。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第一位嘉宾呢是北京市畜牧总站推广研究员，也是全国劳模，同时呢是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北京市创新团队的首席专家云鹏云湛。欢迎云湛，您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啊。然后云湛呢其实主要从事养猪科研和推广工作，并且呢也创建了咱们北京市种猪现代育种技术体系和北京市的种猪数据库，也承担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咱们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北京市创新团队的一个建设任务哈，等于是这个团队的领头人。那另外一位呢重量级嘉宾是我们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理事长王 楚端，欢迎王老师，您好。 大家好。 王老师呢，其实也是我们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北京市创新团队的岗位专家，主要呢是从事生猪遗传育种包括规模化生产的这个教学科研和推广工作，在产学研用方面可能也有很多的这个经验和这种技术成果跟我们一起分享。王老师啊，从这个技术创新层面给我们具体深说一下，比如说怎么样去鉴别它的这个种质到底是什么样的啊，是不是有一些先进的什么分子育种技术等等，在现在我们的生猪养殖行业会不会得到应用？而且一开始其实我们也提到了，我们主要是有三大技术攻关方向，结合目前的定位，比如说环保的要求，生产效率要求高效啊，以及老百姓对于我们这个吃到嘴里的东西啊安全性的方面都是非常关注的三大要点，也结合这三大要点，我们的生猪产业在技术攻关方向把这三个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啊。能不能说一说具体这三个方面我们是这些年怎么样结合生猪养殖的特点来做科技创新的，然后王老师这边帮我们从技术的层面做一下介绍，云站这边可以从宏观的角度再给我们做补充好吗？ 好这个应该这个高效安全环保呢是个长久的一个方向。因为这个作为一个生猪养殖呢，它这个必须有效率，没有效率意味着成本太高，因为本身中国养猪它的饲料成本就高，如果在效率再不高的话呢，那就是它就一点竞争力都没有， 养殖户说哎呀我太难了 对所以从高效呢主要表现出来多生，生得多，少死，死亡率要低，快长，生长速度要快一点，原来是10个月，后来变8个月、6个月，现在5个月就可以出栏， 出栏率哈， 出栏就是上市 时间 啊， 可以屠宰的这个体重，大概110公斤，大概5个多月就可以出来，还肉还要多，哇，这个瘦肉率要高，原来是4指标，现在一般是2指标、1指标的猪， 这都是高效的元素。 对，然后对于这个安全的话，就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供给这样要保持平衡，不要一会儿多了，一会儿又少了，像前年就比较紧张了，猪肉供应就很紧，然后价格很高，就引起这个领导人的这个重视，是吧？因为猪肉的价格在我们整个通货膨胀指数里面权重还是比较高，大概在 PMI 指数里面大概2.5%，这全世界也是高的。保量的角度应该要平稳供应，是吧？保质的角度，作为一个食品的原料，那么至少是从安全角度，哇，这一块要得到食品安全，要得到最基本的保障，是吧？环保呢，现在就是包括粪污处理，包括病死猪处理，包括节约用水，包括燃煤，哇，燃煤导致的这个PM2.5的问题，现在没有了，这通过这几年的努力，没有猪场烧，也不允许烧这个。都改成电或者气，或者用这个空气源热泵，类似空调那么一种设施， 来实现保暖， 来实现，因为冬天保温很重要啊， 是吧？ 所以这个三个方向长期一定是长期，因为是高效，解决供应问题，解决成本问题，一个就是安全，解决一个最基本的食品那个这个质量的问题，还有环保是符合我们美丽中国建设。这个三个方面的问题，然后这三个方面问题呢，实际上我们所做的所有的工作都是这三个方向里边的方方面面。你比如说高效里边生得多，繁殖率是一大块，哇，然后少死，你看就也是一大块，哇，长得快也是种料病管都得跟进，肉多也是，每一个方面都有涉及若干个一个指标，然后各个学科都在这个一个指标上都可以开展协作，共同来推进。环保方面也是一样的，北京这块做的好的一方面就病死猪处理，应该是全国最好，因为病死猪现在应该是10年前开始啊，这个各个猪场死的猪自己不用处理，由首都环卫集团统一收走，然后做工厂化的无害化的处理，他也许还把它 有用的东西我用起来，没用的东西就要处理，以后做有机肥什么来处理， 嗯， 就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 嗯，实现了一个闭环，就是有环卫集团直接拉走， 这个问题应该是得到很大程度解决的。 嗯， 蜂窝处理这块呢，原来用这个沼气工程，80年代通过德国的一个资助建立沼气工程，但是经过这几年啊，像沼气工程从技术水平也没有问题，但是呢在整个产业运行过程里边，各个地区啊，这个出现的各种新的情况，所以北京市现在的沼气工程并不多啊。那主要是什么呢？固液分离，就是粪便出来了以后啊，把固形物跟液体分开， 嗯， 第一步就把它固液分离，固形物呢就做堆肥，然后呢液体的污水部分呢单独处理，那么主要还是通过工程化的方法来处理， 嗯， 因为北京市环保对这一块呢水的排放的处理的程度要求是非常高，应该是全国最高的了， 嗯， 所以这个当然也造成了整个环保的成本很高， 倒逼企业做转型， 对，环保成本很高，这个对现在你看很多小的养殖户通过这几年的环保拆迁也好，非洲猪瘟搞了以后，想搞的也搞不起来， 嗯， 是吧？因为政府的现在这个定位，对环保定位跟以前不是同日而语的，是吧？ 嗯，其实不仅是我们生猪产业的这个目标和要求， 嗯， 我们要实现这种节约化、工厂化啊、智能化， 嗯嗯， 其实我觉得很多领域都在实现，包括我们传统的工业生产也不再是以前的那种， 就是， 比如说污水呀，啊，还有包括那些这种排放的一些东西都混在一起， 嗯嗯嗯嗯， 现在我们都是环保的要求会越来越高，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些要求有很多做这方面，比如说回收啊，然后污水再利用啊，这样的一些科创企业也在给传统的工业生产做转型升级的这种服务。那我们养殖业同样面临的相同的问题，在北京的这个定位下， 嗯， 其实倒逼着我们的这个发展产业方向是向这种节约化、集成化和工厂化、规模化的去转型了。 是，人的垃圾的分类啊，做得越来越规范， 嗯， 原来就一袋垃圾往那个垃圾箱里一扔， 这也有管理条例了，现在 赢了，一个地方都有3-4个垃圾箱，特别是通过这个小朋友的一个培养，我觉得迟早会我们也能达到像日本一样的非常自觉的把各种垃圾有序的分类，然后来做工业化的处理， 嗯， 这对我们环保还是很有好处。 对，这其实也是一个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啊，嗯。所以刚才王老师呢是给我们结合这个从环保、高效、安全这三方面哈， 嗯， 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三方面作为我们技术攻关的一个主要方向？而且我也看到整个“13五”期间，其实咱们北京的这个生猪团队，包括我们的这个创新团队，其实做了很多的科研成果。从2014年到2020年，这种国家的省部级的奖项哈，其实就有43项。然后包括一些著作呀等等，还有论文啊，其实这都是科研层面的一些成果。那么这些成果怎么样更好的去结合市场需求，实现真正的去转化啊，我不知道，就是已经在田间地头，在养殖生产端啊，能够推广应用的技术成果，目前我们集中的非常有亮点的都有哪些？两位老师也帮我们能够分享一下好吗？嗯。 这一块营长应该更清楚啊，我从我自己的认识啊，我感觉比如说育种这个角度呢，现在全世界最先进的育种技术，所谓的基因组育种技术，然后呢我们以北京的康普森公司，它是做芯片分析的，就是生物芯片，不是那电脑的芯片，生物芯片分析，还有石家庄的一个布雷迪公司，它做液相生物芯片，也做得很好。我们以这两家生物芯片公司啊为这个技术平台，然后以中国农大、中国农科院这两家的一个软件，就是育种的这个分析软件为一个平台，然后结合了京津冀地区的国家级的育种场，就因为现在这个生猪的育种场国家那个农业部给它筛选了，现在是89家。京津冀地区呢，北京有3家，河北有原来有8家，后来有2家退出去了，有剩6家。 嗯， 天津有2家， 国家级的养殖， 国家级的生猪核心 育 种 厂， 然后我们这个技术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几个企业叫到一起啊，我们制定共同的一个育种方案，然后然后包括我们猪出生以后采那个尾巴样，尾巴 采样， 它要断尾的时候采一个大概两公分，然后有标准的程序，采样程序，那比这个人的新冠肺炎疫情的采样要复杂一些。然后送到这个比如说石家庄博雷迪公司，他的一个礼拜之内他就把这个出生以后是 10K 的芯片啊、就叫低密度的芯片拿来，然后就返回到育种场，这时候这个猪啊还没有断奶，我们就可以把它挑出来，这个挑的准确度呢就相当于没有这个芯片这个技术之前的自己到出栏的时候的测定成绩的选择的一个准确度， 嗯， 就这个准确度就提高大概半年左右， 就是既准确同时还很快速， 快，而且这个筛选一遍以后，我们把里边最好的猪一部分，然后把它拿出来进行个体测定，测定完了以后，然后呢告诉哪些猪进行进一步的测定，就是高密度的一个芯片测定。 嗯， 因为 DNA 已经在公司里面了，我就指定它哪些猪，你再测一遍，就测高密度的 40K 芯片，然后测出来以后，结合前期的 10K 芯片，然后结合个体的成绩，再评估一次，这个出来，它的准确度比起传统的只进行个体表型测定，准确度会提高30%到60%。 嗯， 就明显的提高整个这个猪的遗传改良的速度啊，就单位时间里边，我可以让它变得更快更好。 这是通过现在最先进的这种分子哈、啊，靠 DNA 找基因这样的方法，用这种生物芯片就能够帮我们快速准确的找到我们想要的种猪。那上半段的科创中国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在一小段片花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和中国农业大学的王老师以及我们畜牧总站的云鹏云站再来说一说这样的分子技术跟以前我们在鉴别的这样的一些传统技术相比，到底还有什么样的优势。那此外除了这个种猪育种方面的科技亮点之外，我们的饲料转化率这方面还有什么样的科技创新？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接着分享。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对一线防疫人员的工作多配合多理解多尊重，防疫这场战役有每个人的支持才能赢。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哦哟，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哦哟，好的好的。 石榴花哎，尖牙门跳哎， 上神，最近人间新冠病毒狡猾多端，神出鬼没，您有何高招？ 冬天气温骤降，阴晴不定， 百姓们要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常戴口罩，适时添衣，随时保持愉快心情，即可化险为夷，日日安心呐、 啊！多谢上神指点迷津， 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切记，切记。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在之前的节目，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其实从2009年开始，针对生猪养殖整个产业链条，也就是从生产端一直到进到老百姓的这个菜篮子、餐桌上啊，整个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其实很多的内容是可以进行科技创新。邀请两位行业的专家跟我们一起分享生猪产业的创新升级。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畜牧总站的研究员，同时呢是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北京市创新团队的首席专家云鹏云湛。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理事长王楚端教授。刚才节目上半段呢，王教授给我们结合这个生猪育种方面这些年的一些最新的这种科技手段，比如提到了分子技术啊，用这种生物芯片啊，通过采样的方式就可以鉴定，在这个小猪还在哺乳期间、喝奶的期间，就可以鉴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种啊，适合往哪个方向去培养。那么这种方式和我们传统通过老师傅的肉眼这样的经验去判断，可以说是非常的高效啊，这个时间用的少，同时准确率还高。那也请云湛给我们做一下补充。 您说的最早是凭经验、肉眼看这头猪表现好，把它留下做种。后来呢，通过我们测定，也是从表面，你是长得快不快，吃了多少，长了多少，记录这些数据，或者你的产子产的多少，通过这些数字， 最初的一些数据， 通过一些科学的模型啊去评估。那么现在呢，直接就从这个个体上啊，猪的个体上采样， 对， 分析你的 DNA。你这个那个遗传物， 基因组水平， 主要携带的物 来挑好的。 我直接从你的那个遗传基础那儿就开始分析。 对， 那效率就高多了。 对， 这几个结合起来效率更高。 是三步啊，然后现在我们已经进展到了这种最快捷、最高效，然后通过芯片、生物芯片就可以实现这种基因检测，在育种方面的最大的突破。 这也需要三地的就各个种猪场的合作，因为这里边有一个参考群，如果量太小的话，这个芯片信息它的参考价值要下降。所以必须猪场的规模足够大，然后有足够的现场测定数据，然后结合这个芯片的信息，我们可以反推回来每个芯片每个位点它的效应有多少。如果你参考群很小的话，这个它的把握性就不够大。 那现在是不是也实现了双向？就一方面我们从企业那边拿到这样的一些样本啊，我们做采样，然后做后面的分析，然后同时我们又可以反馈到企业，指导他们。 没错没错，必须 的， 本质就是这样。 对，而且几个企业同时做，然后大成本啊，大家可以分摊。那一个企业做就很费劲。 是，那对于我们科研人员来讲，收集到的这些数据，我们是不是也会建立一个数据库？对于下一步的育种会有什么功？ 是的，它这个东西是滚动的。因为它参考群的价值也是随着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以后，它的价值要下降，所以它必须有持续的这个测定，然后这个测定量就比传统测定要规模要小很多，所以测定成本又会省好多钱。 你看规模小了，成本自然就下来了啊，但是准确率反而却提高了。 在饲料方面，我们这个团队里边有很多技术，包括繁殖这块。 低剂量深部舒筋，这使它的防治效率就更高。 你看这里面其实各个环节当中都会有一些技术成果，刚才王老师是给我们分享的最新的这种基因筛选啊，从育种方面的这个角度来讲，那云展也帮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其实在这个整个养猪成本当中占到70%的饲料这块，这些年我们通过科技创新又取得了什么成果？ 这个每个环节都有，有一些呢是非常有影响的饲料这个研究方面呢，主要是解决几个问题。一个是啊，让这个猪吃了这个料啊，少拉点多长点， 长 肉，把料变成肉。你看那同样吃1公斤料，结果你拉出去绝大部分贴在身上的不多， 转化率不高， 这 料就不行。 嗯， 一方面是猪的原因，另一方面是料的原因。像王老师他是搞育种的，他可以在育种的过程中啊，选择那些转化能力强的那些个体组成群体，哎，这是一方面。 嗯， 但是他再强，你那个料要配不好，营养不恰当， 就是先天条件有了，还得后天养。 后天就是内因外因结合起来才能取得一个好结果。那么在饲料营养方面，就是想方设法尽量贴近猪的需要嘛。 嗯， 然后我们在那个饲料利用率提升这方面啊，有一系列的成果。 嗯， 有的是呢，直接是在饲料组成方面深层次的探讨，一直探讨到氨基酸水平，让这个猪对料贴近度非常近，就是它需要什么满足什么， 嗯， 多余的部分去掉，这样呢，一个是减少了饲料的浪费，一个呢满足了猪的营养需求，也就是这个低蛋白日粮。低蛋白日粮听起来挺吓人的，这蛋白质不够，那猪还能长肉吗？ 因为肉不就是蛋白质吗？ 就是啊，我们要的就是把这个植物蛋白变成动物蛋白，结果你低蛋白，实际上这是一个形象的，就是我们以往呢只到这个粗蛋白水平，粗蛋白白就是用那个简单的凯斯定蛋法，你有多少个蛋分子，完了根据那个分子量什么比例一算，你大概就是多少。实际上那真蛋白跟那个粗蛋白是有区别的。 嗯， 这个成果呢，我们的专家的这个成果呢，就是恰到好处的把猪需要的氨基酸给它配平了。因为我们的饲料里边啊，有的呢需要的必须的这些氨基酸有的多有的少，你配完了料呢，有一类氨基酸呢就特别多， 嗯， 有一类呢可能就特别少，因为饲料成分呢不同嘛，它本身的携带量就不一样，那这样呢多余的那部分呢猪不需要，最后就排泄了。 嗯， 但是买氨基酸这种饲料它要花钱呢，所以在成本上就不划算。但是呢猪能长多少肉是那些限制性的，就是大家听到的木桶原理嘛， 嗯， 决定这个桶能装多少水是最短的那一块。 嗯， 那么我们那个低蛋白日粮的这项技术，实际上就是把那个短板提升，把那些长出来的那个板呢去掉，哎， 形成一个木桶啊， 形成一个木桶，就是把这个水平面呢，盛水面往上提， 嗯， 而且把那不必要的呢去掉了，这样呢一方面降低成本， 嗯， 一方面呢让猪的转化率提高， 嗯， 这个农业部在农 排放 还 少， 就是， 排放少， 嗯， 你都消化了你就排的少了嘛， 嗯， 那么对环境的影响也就小了，这是解决一个蛋白质饲料的来源问题。你想我们是一个大豆进口大国，一年是7000000-8000000吨吧， 80%大豆进口。这个中国大陆社会生产的豆类产品的原料豆，80%是进口的。 嗯， 你想现在国际贸易形势复杂，万一进不来呢，我们还吃不吃猪肉了？ 嗯嗯。 所以这个减少这个蛋白质的浪费， 提高它的效率，这是非常重要的。 嗯， 就这项技术，看人民日报有一个测算，等它的一年那个推广开来，一年就能减少1400万吨。 现在这个技术已经推广了，对吗？ 已经 应用了。 成立一个联盟， 2021年农业农村部重点推广推广技术， 已经列在部里边， 对， 是重点推广技术， 就是针对生猪养殖需要饲料这方面我们做的科技创新， 应该叫做饲料营养成分监测及新型配方技术。 嗯嗯， 这个国内那些个就排名靠前的那些个饲料厂商都在这个推广联盟里面、 啊、比如说育种这块，我们现在可以实现用这种芯片就能快速的鉴定出来。那么饲料这块，我们传统上我理解是不是，比如说这些饲料喂给猪了啊，我们需要观察，需要这个猪整个生长过程当中去监测，说到底长了多少肉，排放了多少废弃物，然后才看这个饲料的转化率是什么样。这是不是目前还在进行的这种过程，还是说这个过程其实也可以实现一些技术手段的这个创新？嗯， 这个相关的手段呢一直都需要创新，因为这个整个生产成本的降低，生产效率的提升，那个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投入了一些的精力和资源。 嗯， 比如说这个吃多少长多少，这里边主要是一个设备问题。 嗯， 设备问题还有成量问题，因为这个在猪圈里边啊，你要想知道这个猪长了多少，你称它体重啊。 啊，对，挨个拿过来称。 哎、你想它吃了多少，得记它的那个好消耗掉的饲料那个重量。 嗯， 这个在过去要取得这些数据啊，你就 很费劲 的，一头猪、 嗯、 一头猪的分开养。 对， 哎，一头猪一个单间，一个人呢每天拿的料到料槽里边之前呢称重。猪吃完以后呢，把料槽剩下的再扫下来称重，那个叉呢就被猪吃了，这只能是这么计料。 嗯， 说这猪吃了，至于猪这个长了多少啊，你还得那个据它的粪便，因为那时候定期称猪啊，一是那是一种妄想，很难啊。 嗯， 小猪还行，大猪不好弄。 对， 另外一个它不听话呀。你像咱们称个重量，你得安静的站在秤上吧？那猪可以吗？不可以。所以以前是只能称粪，把那个粪的粪样取了，还得把它风干称重 啊。 这中间你像那尿是液体呀， 这叫消化 挥发呀。 对，消化实验听起来这个很复杂啊， 很麻烦的。所以这个取了一套数据。 很难，太 难 了。嗯， 看着好像不难，太费事儿。 嗯嗯， 一个人，我们在平谷试验过，过去，就是在20年前，一个人一天也就能弄到20头猪的数据。 哦， 这个数据在统计分析方面就太小太小了。 这放在我们大数据时代，哎呀，这个问题可真的是急需解决。 所以那个我们在这方面是投了点精力，也有一个成果，就是叫不规则运动物体的称量技术。 嗯， 就是说实际上就是你可以在动的情况下，你在乱动的情况下把你的重量称准了， 嗯， 达到1/1000的 精度。 嗯， 哎，那个你站在上面你可以跳舞嘛，因为当时针对的就是这个活体呀、啊，活体重量不好称 ，不好记。 因为我们做那个饲料转化，是这个猪一天长了几百克、嗯，结果你那个误差是几公斤，你说这个数据有啥？ 嗯、 这个信息就没什么意义，所以一定要跟精确到克嘛。 嗯。这个整个产业转型它是需要时间，需要一步一步的，可能现在我们的这种比率还是那种更粗放式的，也许未来我们会更加的像这种集约式啊，这种精简的高效的。而且我还在想，你说现在都可穿戴设备的不断的发展，是不是未来每一头猪的这个蹄子上可以带一些这种计数器啊，或者是一些可穿戴的这些设备，然后能够实现它 监测，哎，你今天喝了多少水，吃了多少粮啊？你今天排放了多少这个废物啊？你今天长了多少重量？这其实就是感觉更智能化了。 我们现在这些系统有一些已经都研发出来了， 嗯， 哎，在小规模的用，因为啊，您说的那个未来肯定是个方向。但是最基础的就是要把这个信息弄准了。 嗯， 我们现在的分析模型啊什么的都有，但是呢，这个信息怎么收集来，怎么准确的收集来，这才是一个难办的事儿。 保证它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嗯， 你像我们现在那个在那个一个岗位专家，就是由这个保育猪到这个育肥间断呢，这个要记录一下它的基本信息，它就设一个过道检测，你从那往过一走，它就大概判断它这里边用了、图像识别， 是 类似于人脸识 别、 视 频识 别 啊、 生 物识别技术， 就是这以后啊，以后王老师刚才讲的嘛，就人管。人管机器，机器管猪。 嗯， 对，像这一类的是个未来的方向。现在呢，不一定全部用在生产上，因为有些条件还不具备，有些可能基础信息的抓取啊，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比如那图像识别那块，它的那个精准度就差了，它是公斤级的。 嗯嗯， 你像我们那个就是克衡量 差了好几个级别呢， 一千倍。 嗯， 哎，如果是用在育种上，你公斤级的误差，它那个数据就是作废了， 就 不能用， 没 什么意义数据。 嗯， 所以还有一些还需要那个进一步深入。所以这个如果有一个长期的盯着这一个问题的这么一种资源支持的一个爱好这个事业的专家，我想这个问题一定会攻克。 是， 这就反映出这个团队持续性的支持专家解决问题的最大的一个特点跟优势。 嗯， 要不你用很短的时间解决不了，谁也不敢研究这个。所以这也体现这个创新团队啊，产业体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优点。 是，一方面要有我们个人的这些科研人员，比如说咬定青山不放松这样的一种科研 精 神，精 神， 对，精神首先得有，但是实际条件我们也得有，能够给我们的科研人员提供一个长效去研究的这么一个环境和一些支持啊。所以我们的这种技术团队、产业体系，其实就在这方面给我们的科研的这个成果或者是科研人员，其实做了一个有效的保障。而且不光是刚才两位老师给我们简单分析的，或者给我们举例介绍的育种的技术也好，或者说是我们说到饲料的转化的这个技术也好，我看到其实咱们整个团队技术层面还有比如包括很细节的，像这种推广应用一些节水型的这个饮水器哈，然后实现包括节能减排技术，对于整个这个猪舍的这种空气啊，它的这种高效利用能源，这些方方面面很多细节我们都在做一些科技创新。那十三五期间积累了很多的技术成果，十四五呢，我们刚才其实云站还有王老师也都说到了，可能我们未来还会继续进行研发创新的一些工作方向。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也想和两位老师再探讨一下啊，可能老百姓会说了，你看这个食品进入到我的菜篮子也好，餐桌上也好，前面有很长的一个过程，这些过程这些环节到底跟我们的实际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生产者、养殖户他们需要降本增效，对吧？那老百姓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需求，既想吃到哎呀品质更好的一些这个食品，然后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花费能够减少。科技创新和老百姓的这个实际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 太直接了，因为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我们天天一睁眼遇到的都是科学技术啊。 嗯， 是不是 大到用的这个我们的汽车、手机啊，对吧？ 那你每天吃的饭哪一个都跟这个科技有关的？ 嗯， 回来说猪肉，您刚才从育种方面，什么瘦肉率呀，尤其是高品质的猪肉啊，要求肌间脂肪啊，什么肌内脂肪，就是说，那叫老百姓讲，那叫肉包油。 哦，哎呀。 是吧， 都感觉好像吃到了这个肉的味道一样， 对吧？ 哎，我过去那肥猪是油包肉啊，过去说丹顶和站岗，为什么搞瘦肉猪呢？等我们过，在我们那个收入低的时候，我们缺油啊，大家抢肥肉。 嗯， 你给他肥肉，他还不够，瘦肉还不高兴， 是 因为他回去得炼油啊，他没油。 哦， 人家说这穷啊，肚里没油水， 炼猪油那个一罐一罐的。 对， 嗯。 等我们那个生活水平提高了以后，觉得吃肥油不行了，腻， 而且还不健康。 不健康 是、嗯、现在吃的都太腻了， 需要吃瘦的。 嗯， 所以我们育种工作者也很难的，就跟随时得跟着市场，人家要肥的时候，我们就搞脂肪型的， 嗯， 人家要市场消费者要需要瘦的时候，我们就得。把那个肥猪变成瘦猪， 嗯， 现在又要求肉里边得有油， 肥瘦相间， 要什么大理石花纹，大理石花纹 啊， 雪 花猪肉， 雪花猪肉， 雪花猪肉啊， 红的白的，就是蛋白脂肪，这都 还得好看， 分布均了，还得好看，哎，有品相还得， 嗯， 哎，所以在这方面，这都得通过育种啊，这个不是那个种。你怎么喂也 出不来这样， 就出完全出不来 啊、 偶尔可能也有，所以这是从这个育种，那饲料也一样啊，你给他弄的那个饲料，安全有效的，这样的猪也长得很快，那你出来的这个猪也是健康的，那健康还用药吗？健康就不用药吗？那不健康才用药，那么的药残就少了，这涉及到。安全问题、啊、 嗯， 加工过程那个我们也有好多成果的啊，怎么让它这个有害的微生物不要在那个附着在这个加工产品上，就减少这些细菌呐、啊、 病原体的接触之类 啊， 这 个 微生物 过期 防范的， 嗯 啊，另外在加工过程中对这个口感， 嗯， 怎么给它调整到让人满意， 嗯， 你看我们。一个岗位讲专家就研究的这些东西，哎，你一咬一口那个猪肉，哎，这个肉质啊，另外一个整个生产过程的成本降低了，那你到了市场进菜篮的时候，这个成本肯定要低啊。 嗯， 那我这个就是养猪过程的成本就很高，你能让猪农陪着卖吗？ 嗯， 就是 他陪着卖一次两次行，老陪着卖他就破产了。 嗯， 他破产了， 了 没人养了，就你没人养了，那猪少了，那这价格又少了。 是市场供需又变化了，所以它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嗯，这是云湛跟我们分享的。嗯，王老师，您这儿补充一下。嗯， 从消费者诉求呢，实际上我们团队也做个调查。 嗯， 一般的老百姓对肉要求，首先价格不要大起大落。还是便宜一点好， 对价格很敏感， 特别是大爷大妈去买肉，对，因为我自己都做个调查， 嗯， 对肉价提高五毛钱非常敏感， 嗯， 这个价格要稳定， 嗯， 第二个呢，作为食品的这个原料呢，安全问题要有保障，第三是口感要好， 嗯， 就是哎呀，小时候的味道也好啊，什么时候味道也好，反正是口感啊，那个一咬的油多那种好香的感觉， 嗯。 第四个呢，现在这个年轻一代的，他要求这个生产过程要了解， 全程可追溯、 哎、 是吧、嗯？ 那么这里面包括标准化，哎，现在猪场标准化。第二个就是可追溯， 嗯， 就是你像日本，实际上三四十年前就可以用那个 Docomo 的手机扫一下二维码，然后就知道这个猪是来自哪个猪场，哪个猪，哪个人养的， 都经过什么环节， 哎， 嗯、 打过什么药，吃过什么料都可以。 这个 我们现在也都没有 那个，哎，我们现在那个一个综合试验站， 嗯、 就彭城那个综合试验站， 嗯， 他们已经有这个系统， 纯程可追溯， 也是可以实现了。现在，嗯， 再往前走一步，可能就要求，比如说猪养的过程要讲究动物福利，不要虐待，是吧？ 嗯，我还听到过说这个，比如说猪也好，或者牛也好，是听着音乐、 哎、 养出来的。 那就是 心情好， 动物福利啊， 动物福利。这个、 啊、还有个环保， 在厂子里边是有， 也可以实现。嗯， 这个饮食嘛吧，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文化的背景。 嗯， 比如说我们这个剁椒鱼头，就是因为这个剁椒鱼头这个作为一个湖南菜啊， 他把这个人文的一个因素拉出来，就促进了这个鱼头这个价值出来。 嗯嗯嗯， 猪骨节这因素就更多，好吧？ 嗯， 所以这个人文背景这块应该我觉得还有巨大的余地，特别是年轻人现在这个消费，他有一点情怀的时候，他可能能形成一个稳定的粉丝。 对，可以挖掘一下这背后、 那就铁杆的消费者了。 是、 无猪不成家呀、 而且尤其你像两节一到哈，像我们有的时候回不去家乡的时候，你让吃上一口比如四川的腊肉 对 吧，哎呀，那种家乡的感觉就出来了。 嗯嗯。第二个，从生产端来讲，当然我们一直强调效率、成本、质量，这应该是有交集的，比如政府也好，消费者也好，我们这个养殖者也好，它相互之间是有共同点的，并不是完全矛盾的、是吧？ 嗯。 所以你看，这个我们从育种的角度，从饲料角度，从疫病防控角度，从饲养的角度，从数字化角度、智能化角度，都是为这个服务的，各种手段都是为了这个效率、成本、质量三个方面来服务，目标都是一致的，让大家过得更好，成本更低，这个大家都有活干。 嗯，目标是一致的，这个大的产业链条、最后的这个成果，最后的这个产品也是要到市场上去流通去检验的。 对对对对， 消费者买不买单，是不是我想要的那个产品， 对对对对， 我愿不愿给他花钱，也直接影响到我们前端这种整个产业链哈，我们的生产也好，我们的养殖户他们的这种养殖热情也好， 对对对对， 包括我们的这个科创团队在做这方面的一些科技创新也好，其实这个整个是一个大的循环。非常高兴呢，和北京市畜牧总站的云鹏云站以及我们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王楚端王老师呢，一起分享了跟生猪产业啊这个科技创新有关的话题。谢谢云站，谢谢王老师， 感谢、 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本期的科创中国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和北京时间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京津冀之声，稍后更加精彩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真假佛灯，赝品走私，机关算尽，江湖险恶，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小说《古玩生死局》，作者施浩，演播满超。 京津冀之声 FM 100.6，广播书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